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在这个讲经之前，有几句话跟大家交代一下子。重申一下。上殿过堂，坐相出坡，听经，这个都是正常的宗教活动，必须如法次第，如法就有成就，不如法就没有成就。首先，在没有讲经之前，这个斋堂先过堂，特别是吃这个晚上这个放餐，那是开了净以后，都是从禅堂里向出去，进入斋堂里向。吃放餐，这个晚饭呢，再重申一下，这个忌讳用这两个字，叫吃放餐。在律下那叫吃开水，那个开水啊就比干饭还要干，它就叫开水。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么现在这个讲经呢，讲经下来，有的时候呢，这晚课还要打普陀，时间紧促。下了晚殿，到斋堂里向吃放餐，它不整齐。现在我在这里向大家宣布。讲经基本上掌握到不超过4点钟，4点钟下来，到上晚殿给予半个钟点的时间，这个请斋堂，请这个禅堂的扳手师傅、围炉师傅掌握，大家总在。总在4点1刻打板，到4点半上殿，4点半上殿吧，4点半到5点半，你说这6点钟嘛，也就不会超过1个半钟点呐，下了殿以后还有充分的时间，这个早住过堂。中饭过堂，都要从禅堂里向出去，一次去过堂。晚上虽然是不搭衣不穿，甚至于不穿海青，这个我们就方便了。过去，这个晚上就吃点心呐，吃方餐都要穿海青的。服饰就不能随便。那么这个晚上吃这个吃放餐，上殿以禅堂为主，过堂也以禅堂为主，坐香就不要说了那自然是以禅堂为主的。什么叫做以禅堂为主呢？你比如说上殿打了板以后，外寮的向上殿。都要在禅堂进入大殿之前进入大殿，东西两端站好。禅堂的时候们进入大殿呢，那到最后嘛，维罗师傅、月众师傅进大殿，那就打问讯就敲鼓就上殿了，拜佛了。人家都拜佛了，你还慢进慢撩进撩进的这么跑着去，这算什么东西啊？ 啊，那么这个过堂呢，一是这个样子，外辽这些个过堂，打过交响以后，那么今后呢，场数上还有火点，我们现在还帮还没有呢，还有帮啊，也要先进入斋堂，等候禅堂的师傅们进斋堂，打问信，念供养咒。那么这个晚上吃放餐呢，虽然是不像过堂一样，也不能够随便喽，都要从禅堂里向出去，啊，进入斋堂，啊，那么这个外寮里向如果先到了，先到就先吃了，这个不行。啊，他必须等禅堂的人到，你就是我去过堂，我也要等斋堂的等禅堂的时候到呢，也不能说我就先吃去了呀，这是一个规矩，跟大家要说一说，另外，凡是来参加听经的啊，出家众也好，在家的居士们也好，都要自行上殿过堂坐香出钵听经，这个五件事情，还不能随便，就是我是做护法居士啊，我交了世俗费的，我是来听经的，我什么事不干，这个不允许啊，那我们就不接受。还有这个禅堂的坐香，凡是诵进禅堂的人都要随众坐香，就除了上殿，除了过堂，除了出坡，除了听经以外，都要在禅堂里坐香，啊，这不能随便。说是我辛苦了，说是我腿子疼，少坐一支香，那可不行。那么特别提醒你们这个上海玉佛寺的来这几位法师，也要随众，啊。若不随众，今后你们在广门寺回去以后，那还打分数的，那我们要向你们这个上海市佛教协会、上海宗教界要做总结，啊，所以到广门寺来，到一家随一家，啊，广门寺这个，你说这个禅堂，要按照道理说。出家人，这个腿子要有的，我常常跟我们广门寺的小和尚，凡是到广门寺来发心出家的，首先的要求是无堂功课，一双腿子，你到任何寺庙里向去，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哪怕你自己住小庙，你也要做一个古堂功课，做个早晚功课，这个是必须要学会的，如果在广门寺发心出家，你五堂功课不会，你甭想受戒，另外呢，一双腿子，过去他们这个随便说说的，说是一双腿子五堂功课，这是一百亩田呐。过去说是我这个人有一百亩田，我就不愁吃不愁穿了，啊，我走遍天下，啊，我最好我能混碗饭吃，能混得到的，一双腿子没有不行啊，做法师要有腿子，你看我这个老不坐腿子了，我这摁撑的这种还在这坐呢，不坐不行啊，你这个法师不坐怎么说啊， 你说我这个我念佛的啊，你到那个灵安山去住念佛堂，你不是腿子也不行啊，他不能老跑着念呢，也不能老站着念，他多数时间都是坐着念的。啊，如果说我是赶经忏的，啊，你给我放个大板砚口，你坐个5、6个钟点，你不坐啊？那也要坐着，一双腿子，这可是出家人的这个本钱，这个希望大家呢，我们共同这个学习啊，另外，凡是出家众，或是住的禅堂的，或是他们这二堂时候，住的地方，这个衣袍都要进入禅堂，自己穿的海青搭的衣都要进入禅堂，上殿。要从禅堂里要出去，都要在禅堂里待。我看你现在有好多人，这个衣呀、袍啊，都不在禅堂里向那就说明了你不上规矩。上殿过堂都要从禅堂出去哦，你从哪儿出去你不这衣袍不要再摆在禅堂里了吗？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跟大家说几句下边呢，我们接下来讲经现在讲到，这昨天讲的什么地方呢？讲到，是不是讲到第12页了？可能是这个地方妙选解要第12页到这个我们从这个从第四行贺一诚眷属故次说法之后，名眷属庙。这个眷属庙，眷属上边已经可能讲过了，眷属有5种，一者是李姓眷属，第二叶生眷属，第三是愿生眷属，第四神通生眷属，第五应生眷属，可能下面呢还有一个法门眷属，这个5种眷属，上来讲感应庙、神通庙、说法庙，现在是第九讲眷属庙，下面嘛还有一个功德利益庙，次第而来的。此中讲这个眷属呢，到了法华会上都称为庙而不是粗的。第一是理性眷属，刚刚我念的这段文呢，这是等于说是这个标章立名的，底下呢，它这个这个妙选解要他自己有解释。第一，理性眷属，什么叫做理性眷属呢？众生如佛如亦如无二如，理性相关，任用是子，这个叫做理性眷属。众生如佛如，怎么讲众生如什么？如者是真如，佛如呢？ 也是真如。这个真如之理，就是天然之性德。众生具足，佛也具足。众生是理具，佛呢是正德的，它叫做一如无二如，没有两个样子。这叫做理性相关。任云世子啊，我们现在口口声声的我们都是佛子啊，这个子是对父讲的。你看看世间上的父子，那是天然的，就是眷属啊。因为这个子这个身就是父母之身啊，这是父母一体呀。那你不是子是什么东西呢？不但是子，而且就是真子啊，任运是子。故愿众圣中尊世间之父，他这个子也有了，父也有了，一切众生皆是无子。无就是福自称的，福称为父啊，一切众生皆是无子。这个理性眷属跟这个借缘不借缘是不相关的啊，这是个第一。第二呢，叫业生眷属。业，那么要总的来说呢，有世间业，有除世间业。我们这个十法界的众生升到三界以内，那么必须有三界之因，这个因呢就是业。出三界那也是业啊，我们讲教的时候，藏教、通教、别教、圆教啊，他所造的业，都能够出三界。那么这个叫做业，业生眷属。什么叫做业生眷属呢？底下就解释了，系以方便借三藏等四缘，若信若谤，因导因起。系以方便就是过去啊，众生的根基都是过去所种的啊，那么三藏教的寺院呢，这都是方便。对于三藏教，若信啊，若谤，信也借这个缘，谤也借缘呐，比如说我信佛，我就借了佛缘了啊，谤佛也借佛缘，这叫个因地导因地起。你谤了佛了，下了地狱了，将来呢还是因谤佛下地狱再出地狱，就是因地导因地起。在哪儿的倒的，在哪儿起来。你看我们世间人犯法呀，你在哪倒的，在哪犯的法的，还在那起来啊？怎么起来呢？忏悔呀， 啊随父得度未度，皆是眷属。这个眷属呢，是叫我就为业生。今就是指我们，就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福在世的时候，指这个一代十教，借三藏佛，三藏教的佛国，与分段国出家成道。这个三藏佛是什么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上圣斗帅下降王公，入台 出胎出家成道降魔转法轮啊，这个叫做分段果。释迦牟尼佛出生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有分段生死的啊这个国度里向来啊，啊出家成教是八相成道，七位度者来前分段呐、啊，释迦牟尼佛，你看看，在这个3000年以前，在印度那地方成罗佛了，成罗佛他就度众生啊，这个度众生度什么人呢？就度这个业生眷属，啊，秉业而来的，来前分段，啊。这个来前的分段的人呢，有三种，一个是伪亲，一个是伪忠，一个是伪怨。这个眷属啊，有亲眷属，有忠眷属，还有怨，怨也是眷属。哎，要按照一般理解嘛，这个眷属嘛，都是我亲人，亲人成为眷属。还有不亲的，还不冤的，那么这些个眷属呢，叫什么叫这个忠眷属，啊，处于两者之中间的，也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那么还有为怨呢，就是恶眷属了，啊，这个很容易懂啊。然后我们现在的人，我们的家庭每个人都有眷属嘛，都是好，你这个生的儿女都是孝顺的，打爹骂娘的也有啊，杀老子的还有呢，那就是怨眷属啊。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还有个提婆达多呢，对不啦，那提婆达多也是个眷属啊。要按照道理讲，提婆达多是善知识，三世诸佛要想成佛，没有提婆达多是不行的。你不要以为我这个修嘛，将来修的总归是我这个眷属都是好的啊，都是与我相亲相爱的啊，拥护我的，对不对啊？也有违愿的。你看我们国家有4人帮，那国家就是怨眷属啊，那说句笑话，搞不死还有4人帮的，对吧？为怨不怕啊。提婆达多是善知识，所以他那个提婆达多傍了佛下了地，又佛还关心他，眷属嘛不关心嘛，还派目犍连去问候他啊。三类受道得出生死，提婆达多也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叔伯兄弟啊，这个得出生死，你说这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这三类人呢，都闻佛，都修道，都得道，得出生死，就出这个。出这个生死。第三愿生眷属者，前世借缘虽未断苦，愿生内眷属中啊，贺冤家等应之得道。这个愿生有的人呢是愿生生与你为亲的啊，这个是好眷属，我生生世世要与你为怨，这个怨眷属。那提婆达多生生世世要害福，害福啊，那是铸道因缘呢，就是铸道因缘啊，主导音乐啊，还有 这个不愿不不这个没关系，没这个东西我也能讲，我喉咙大一点就是了这个回来 没有 停电了，停电就不要停电，有电的有电来就可以了嘛，没电你这个东西没用啊现在就是电的事情，没这电我看什么都停了第四，神通眷属者，啊，没用哎，啊，没用哎，没用哎，啊。第四是神通眷属啊，什么叫做神通眷属呢？都是先是知佛发真见地，生有未尽，何在上界，何在他方，今佛与分段作佛，何以愿力，何以通力，来生下界，为亲为忠为怨啊，这个几种眷属都有亲有忠有怨啊，先世之佛啊，先世呢就是过去世啊，遇到佛以后一教修道，发真无漏，就是发真见地，这个叫做要三藏教授，三藏教授来讲呢，破一个见和正虚受还果，就出果，出果之人生有未尽，还有三界的私壑没有尽，还要七返人间，七返天上，所以他这个来处呢，和上界，从上界来的，和他方来的，啊，遇到现在的佛，这不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以前，八相作佛，那么这些人。都是过去给从父这个是从父口生，从法化生啊，说今生的福生后呢，他这个因缘成熟了啊，何以愿力，何以通力啊，他这有神通吗？啊，没有神通的话他有本愿力啊，这是来生下界，为亲为忠为怨，夫妇行化，他这个地方呢就是夫妇行化，一方面自己要不断的提升啊，我挣了初果了，我还挣二果，挣了二果了还挣三果，要不断的提升，这个增道损生啊，断于惨祸而入三界 惨祸呢就是三界的私祸烦恼有五住啊，我今天呢跟大家说这个五住烦恼欲耐住的，舍耐住的，无舍耐住的，见耐住的，无明耐住的，这是分段变异两种生死包括这个五住 这讲这个经，如果听经的人，对这个讲的，比如今天这一座经，每一座经讲下来，有人啊，也只能说是出发心的啊，说这个我不懂，那个我没听明白啊，可以问啊，写个条也可以的啊。但是问的时候你不能问得太深了啊，问得太深了我回答不了啊。你敢我呢能够回答的啊，我可以回答回答啊，大家彼此共同学习啊，这个样子。愿通云何意呢？上头讲啊，有愿通眷属，还有神通眷属。这个神通跟愿通有什么分别？是要自报的名神通，要教名誓愿。自报啊，这自己修得的果报啊，他有这个能力，有神通力，这叫个神通啊。要教名誓愿，神通生者本受报处，悠有报身。神通生的这个眷属就是本受报处，比如说我啊，还是在天上啊，还是在他方世界，作为了眷属，浮成道了，作为了眷属，他来浮浮行化怎么来的呢？他在那个受报的那时候呢，他有报身啊，以神通力分行来此啊，这个我们要知道的，那是神通眷属啊。要是愿生眷属呢，报出无身，愿力下生儿。什么道理啊？啊，比如报出无身啊，我们求生西方的啊，我人都生到西方了，我们是从娑婆世界去的，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人就没有用喽，就报废喽，报出就没有身喽，对不对啊？那身到哪儿去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是报出无生，啊，那么去是怎么去的呢？愿力，想着乘愿力去的，愿生西方净土中啊，这个呢就是区别于愿生眷属与神通眷属之不同。神通，我有神通，我人还在这个地方呢，我变化一个神，以神通力，我到那边听法去，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它也有神通，神通身呐、啊，记忆沉淡，各以衣盖盛中妙花，到十方世界去，啊，这是所谓这个神通身。第五是应生眷属者，这个应生眷属呢是指什么人呢？这是指原教的初住以上，别教初住的破无明正法身的，无明先破，以得法身之本，他就能起应，本能起应，入生死。其义有三，你比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在佛的法会当中有四众弟子，他那个四众弟子呢，不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那个四众呢，就是常随众、当机众、影响众、借缘众，影响众，你比如说这个法身大师，衣服处事千夫护持，这就属于应身眷属，他是有本的， 啊，本能起应，入生死，其意有三：一，为成熟他人，啊；第二呢，为自熟。他虽然是法身大士，他还没成佛啊，啊，就是破了一品无明，还有那么多呢，还有几十品无明没破呢，嗯，你就是成了到了等角了，你还有一品无明未破呢。啊，为了什么事情要这么样去做呢？说他出事了，我要去亲近他呢，就是为了自己成熟。第三为本源，本来有这个因缘啊，这是要通说。若别说者，业生在分段，这是业生的这个眷属在我们这个分段国度啊，愿生通生啊，就是愿生跟神通生啊，在方便啊，这方便就是方便有余度啊，是比如说是三教的这个藏通二乘啊，乃至于通别没有破无明的，都生在方便有余度啊，有余度。应生在寂光，就是应生眷属啊，通乱一处具有四种，如十报一的法身能起应做四种眷属，救援借援者虽未断喝，自有三种眷属，救得道者即是四也，别眷属亦可知。这是要这个四教来分别的啊。通藏借援三种可知，虽无应来之应，得论感应之应啊，就所应得名，四意晚奏啊。底下是论这个眷属的粗妙啊，反正这个文字不多，我把它跟大家顺一顺。若三藏根性眷属，此性下列，若借此缘，缘亦浅小，中间依法成熟，成熟的利益也少，若来生佛果，做内外眷属，业缘通等，乃至应来影响三福三藏佛者，皆是粗眷属啊。通别根性乃至内外，虽巧别有异，准的都是粗的。此经就是这个法华经，此经说诸众生系是我子，这个就妙了啊。就这一句话，这个眷属就妙了啊！一切众生皆是佛子，皆当成佛，这还不妙吗？系是吾子，非客作人，这叫做理性眷属，理性眷属就妙。往昔复讲，做十漏大同至圣佛的时候，做十漏王子复讲法华。借缘系诸，讲法华经，说大乘圆教的法门，纳入听讲的人的心性当中呢，这叫做系诸啊，也就是像我们说的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从那个系了诸以后，中间它不是一生一世啊，生生世世的啊，就是为众善根者令众善根， 种了善根呢，还要它成熟啊，成熟还不行，还要解脱啊，这个呢，中间凡凡种，凡凡熟，这个凡凡脱，今得到了金慈法庙这个法华会上的受记，所谓戒缘庙。这是我们过去借的缘呢，是个庙缘，这个净缘庙。成熟庙、业生庙、愿生庙、应生庙、内眷属庙、外眷属庙、能受之道庙、影响庙事，是故成庙。底下呢要五位。这个五位就是汝啊，落，就是这个从六出汝啊，从汝出落，从落出生疏，出生疏出属疏，从属疏出醍醐，要五位教，要五位相待明妙可知。底下开显。诸经名粗卷书，皆不见佛性。今法华定田性，审父子，一切众生皆是吾子，非复客作，故常不清，深得此意啊。法华经中有一个常不清菩萨匾，常不清菩萨看到人呢，他就给你磕头，就像我们这个文光一样，他磕头，让他磕头。磕头怎么了？磕头他嘴里就喊喽，他说是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皆当祝福。有人就闲的烦的，弄个砖头啊丢他啊，你砖头，你用砖头砸我，我退让一点，我还喊汝等皆当祝福啊。他就是常不清菩萨，常不清菩萨说是汝等皆当作佛。要是按照法华经的意义呢，那就是受记的啊，那是给一切众生受记的。所以说法华经，听到法华经的都能成佛，那都给受记了啊。我们虽然是没有能够遇到佛，也没到遇到佛听，没有听过法华经，但是我们今天呢，听一句也好，哪怕你就是念一句法华经也好，都蒙佛受记的啊。这个法嘛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深得此意，常不清菩萨啊，深得法华之意，深得此意，知一切众生正因不灭啊。上次我们讲的十种心要啊，十种心要，再翻为三因，再胜为三德，舍住则除后同向，入海则浅深一流，一切众生正因不灭啊，不敢轻慢于诸过去佛啊。现在若灭后，若有闻一句，皆得成佛，就叫做了因不灭。低头举手，皆成佛道，就是原因不灭，三因都不灭。在因中称为三因，在果上称为三德。应盖果海，果彻因缘啊。一切众生无不具此三德，他上头说是三因，这底下呢，一切众生无不具此三德，这因果是同时的。既是开宿显庙，绝代名眷属庙也。这个呢，除了上面的五种眷属以外，这个底下呢还有一个法门眷属。 又罚满卷书者啊，这个法门眷属啊，什么叫法门眷属呢？就净明曰，就是文末经中说的，方便为父，制度为母，法喜为妻，慈悲为女，善信诚实男。啊，你们看过这个文末经的，有这么几句话。说是眷属父子成为眷属，他这个地方呢，作为法门眷属，啊，用这个父母来做譬喻，父母是能生啊，啊，子女是所生啊，啊，作为法门来讲，方便为物，《妙法莲华经》。啊，头一品是序品，第二品是方便品。这个"方便"两个字，这我们看一下，这"方便"嘛，就是随随便便叫方便呐，啊，"方便"嘛，不是真实的叫方便呐，不是的。方者便也，方者便也。必者妙也，啊，方便之中有真实，为始实全，这叫方便为父啊。如果我们众生要是没有方便，一开始就给我们但说无上道，众生不能得度啊。你看这个二圣人从法华以前，这个四时都是方便啊，一步一步的朝前引导，到了法华会上，才能够正式他承认了，哦，释迦牟尼是我的父亲了，就像那个穷子一样，客座贱人，他从来没有说，这个大富长者这个家就是我的家，他不敢承认，啊，我是给他当佣人的，啊，客座贱人。到了法华会上呢，那个大富长者临命终时喽，跟他说老实话喽，你原来就是我的儿子，我的财富都是你的，啊，这叫得未曾有。你看看那个客座贱人。方便为父，为始是全，全就是始，啊。制度为母，我们要想成道，要修行，啊，就是上来讲这个寂门十妙，要自修，从因治果，怎么修的？先要立不思议境啊，然之后以智照境，境既然是不可思议的，境发智，这个智呢也不可思议啊。五度如莽，般若如倒，六度万恨，这个六度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假使说没有智慧作为牵导，这个五度就是盲，像个瞎子一样啊，不能够度彼难，不能够出生死啊。所以智慧度彼难啊，就是你看看我们这个有一部书叫大智度论啊，大智才能够度生死啊啊，以这个为眷属，这叫做法门最眷属啊，以这个为母，就作为譬喻，法喜为妻，慈悲为女，父母、妻女，还有个诚实男啊，这个是从字义上来讲呢，从人家来说就是眷属，父母子女嘛，刚刚说是眷属啊。啊，他这个地方呢，以法喜为妻， 作为法门，什么叫法喜呢？闻法欢喜啊，这叫个法门眷属。这个法，佛说法，这个说这个字呢，讲什么讲呢？不是说我讲我说，我说话这个说，说就是悦可众心为之说。既然是法，是悦可众心的，那这个说法，这法门眷属呢，就是法喜为妻。妻啊，这妻嘛，人都欢喜的，借这个意思。慈悲为女啊，你看我们这个学佛的人是不是要讲慈悲啊？上来讲，无忌化化禅。以无忌化化禅，都有慈悲，这个列入前，用诸慈悲，寻无忌化化禅，种种不同，这慈悲，慈悲为女。女嘛是心善的，为慈悲，这也是法门眷属，那并不是真女啊，它是譬喻啊，这里讲是法门眷属，善心成实难，这个道理大家我这个都可以理解的。那么这看了有多少眷属呢？理性眷属、业生眷属、神通中眷属、愿生眷属、应生眷属，还有法门眷属。此中呢，讲个六种眷属，都非常殊胜。那么我们作为凡夫地上要修因啊，无论你怎么修。将来这个眷属呢都不能够立这个五这个六种范围。有了乐眷属的时候，你要不要也不要嫌弃啊，那是助道因缘。这确实不错啊，那还能锻炼人呢。你说人又不是做一辈子的人都是那么顺顺当当的，恐怕也很困难。修道的人一样啊，你都是我这个发心的修道呢，应该说是都要顺顺当当的，不行啊，绝对不行的。我看呢，一个人呢，能够在逆境当中处逆不惊、处逆不变，那还也蛮有味道的啊。上边讲这个寂闷十妙，讲了九个了啊，现在是第十功德利益妙，这妙现解要第十四页。这是功德利益妙，一功德利益妙，一二无一啊。功德跟利益本来是一个，功德就是利益，利益就是功德啊，没得什么区别。如果要分别讲呢，自义名功德，义他名利益啊。此番为四啊，一来意而正说中利益，三流通中利益，四关心中利益。第一说来意，诸佛所为未尝空过，现行说法四种眷属，皆占其意啊。二正说中利益，复为三，贤论远义，次论近义，三论当闻义。什么叫个远义呢？即是大通佛说《十乐王子注化宣养》，《 双戏独天二鼓，这个双戏就是药王药术二神啊，独天二鼓，药王药术，药王是拔苦的，如意珠树呢是雨落的，这是叫要深夜来讲，要口业来讲呢是独天二鼓，独鼓是八鼓八苦的啊，天鼓是雨落的，说善上有浅深，鹤死有奢侈，说断鹤就断了烦恼啊，有舍。舍呢就是断的时间慢啊，你比如说整个小乘国根立的三生，根顿的呢要六十劫，这就慢慢的根立的三生就能够成阿罗汉了，这鹤死有奢促，使人天善终至大树是浅意也，实初心最实，中后心最实是深意也，始破不善，中破尘沙是奢死也，始破无明，终亦破无明是猝死也。这个文字呢看起来都很好懂的啊，鹤死奢猝是独突骨的力量啊，善生浅深是天骨力啊，料说意象为妻，底下呢这个得意之象，这不是讲这里，我们这是不是讲这个功德利益妙吗？说这部《法华经》，它必有功德利益啊，包括它没有功德利益的，为妻。有这个分为分为妻，这个妻是山草、小草、中草、上草、小树、大树、一时地、忍天，有这种七种利益啊，功德利益，二是无有果报义，这二是无有一名地上清凉义，这个二是无有就是说的我们这个三界啊，三界这个二是无有呢也是一个法术，四咒四乐曲六欲并返天，四禅四空处，五想五不还，这为二十五。这个二十五呢，是有因有果，故称为二十五有。啊，一命地上清凉意，这是第一。第二，二十五有樱花开复意，一命小草意，就是指这个三藏教。啊，这个声闻缘觉菩萨，这是小草啊，三真谛三昧悉法意，一命中草意，第二素体三昧五通意，一命上草意，第五 整体三昧体法义，这是指通教的啊，一名小数义。第六速记三昧漏通义，这是指这个别教的，这叫做大数义。第七中道王三昧义，一名最实事义，就是第七名这个功德利益这个相有七相。二十五有义堪为业生，把这个二十五有利益配这个上边的五种眷属，他说啊，二十五有因果义堪为业生眷属。真体三昧体息义，就是体空观跟息空观堪为愿生眷属。速记三昧五通六通义堪为神通中妙属啊，这是这是属于这个别教的啊。中道王三昧义堪为应生眷属，这是属于原教的，一共分为七义。又观开为十义，果义、因义、声闻义、缘角义、漏度菩萨义、通教菩萨义、别教菩萨义。八呢是缘教缘义，九变义义，第十是实报义。这是在这个《法华文句》的全文中有的，要去看去看啊。什么叫净义？起于寂常，始生正觉，寂转法轮，寂于独天二故，利益众生，起至法华以前啊，这叫个净义啊。彼佛最初成道，中间处处示生，示生示灭，度化一切众生，那是远义。时常正觉，即转法轮，即于独天而故。这是怎么？上次我们这个讲过五十八教了，这个都不要讲了。这个义亦有浅深，思亦有舍，对，因为思有舍处呢，这是论这个界内界外的两种众生的根利根顿。界内有两种利顿二根，界外也有利顿二根，所以他这个呢断烦恼就有快有慢。据义据实义如前说。三当闻利益，就仅仅备有其义，随复差别即无差别，如亚净枝叶生长不同，而是一地所生，其义成复浅深，物非实相。到了《法华经》开权显示啊，这个七义都是实义，都是一地所生，故言差别无差别也。要七义就有差别，要一地所生就无差别。诸境差别是粗义，同入此境无差别义，何进入诸妙义，何难为成妙义。第三讲这个名流通中利益者，宏通行人具通凡圣，就是宏通《法华经》的人，有凡有圣，若法身菩萨誓愿庄严，令此土他度下土上度，得全是其意，九意十意化功归集，还子法身。可是法身菩萨没成佛呢，他还要不断地增道损生，这还子法身。若生身菩萨此意亦能此土他土弘经，令他得全是其意， 化公归己，增道损生，而不能上土利益。啊，这个生身菩萨，若凡夫之事亦能辞土弘经，令他得全时其意，啊，化功归己，增益品位。你像智者大师，啊，智者大师凡夫啊，啊，他还是外凡位呢，啊，他能够辞土弘经，那你像我这个《法华经》，要是没有智者大师给我们做注解，我们怎么能够通达呢？通达不了的啊，啊，令他得全时其化功归己，增益品位啊，啊，哎，弘经也能够增益品位，啊，那个并不是说我坐这禅一禅，能够明心见性，念佛能够，能够明心见性，弘经也能够的，然通经方法明处圣言，啊，通经就是弘经啊。文曰：若众生不信受者，当于于法中施教利喜。啊，又曰：更以一方便助言，助现第一。今世人弘法，何一向用大，何一向用小，皆不得佛意。现在的人，都是根据自己，他不能够关机。善弘经者，用于事实，口虽说全，而内心不为施法，但使众生得全是其意，与弘经畅矣。啊，然流通利益不待。第三，流通断方明，指正说文中以指未来弘经之力。啊，辟品后受记品末法师品中皆明弘经功德利益。底下第四呢，我看看呢，我把这个段什么呢？说我要把它念一念，念一念啊，念一念。下边我们就讲这个，就讲本门十妙的这个文呢，讲起来也是蛮重要的。有这个东西多了啊，多了就烦了。如果我把这段撂掉，我这省撂掉啊，底下关心呢我们就不讲了，关心力我们就不讲了啊。到了翻到《妙宣解要》第十七页，啊，第十七页一二三四五第七行，第十七行，啊，上边我们大料呢把这个寂门十妙，啊，静妙、智妙、行妙、位妙、三法妙、感应妙、神通妙，眷属妙，什么这个功德利益妙，一共是什么都讲过了。底下嘛讲本门十妙，第二要本门名十妙者为二，先是本迹，第二名十妙。是本迹为六，本者是离本，即是实相以究竟道，啊，实相以究竟道，啊，一切无奈人一道出生死，一切诸法中系以等观入，写会行迹人三界无伦比。啊，这个实相，这是这 个实相啊，实相是理呀、啊，这个理本即是实相一道经入究竟，有本则有记，记者出诸法实相，除了诸法实相以外，其余的种种皆名为记。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上周末说的是如是，这就是其余种种啊，是如是。龙那个龙女赞福啊，神大罪福相，遍照于十方，这个清净妙法身具象三十二，清净妙法身就是本，具象三十二的这其余种种呢，皆名为记，啊，这个是要皆名为记，这是要离本为记，又理之于事，皆名为本，上来嘛，形容。比如说我人，我站在太阳地下，站在太阳地下，它就有一个人影子，这个人就是本，那个影子呢就是迹，没有这个本，何以垂迹呢？寻迹可以就看到本啦，这个本迹是一个是两个，本迹是一个，有行囊正体，体为本，以体起用，用为迹。又实得体用明本，全实体用明记。又今日所显者为本，先来已说者为记。要此六义一名本记也。把这点意思懂得以后，底下讲这个本门十妙从本垂记，我们这个人一说呢，就明白了。一要理事明本记者，这个地方呢，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无住之理即本师实相真谛也。这个无住本，你看看，这提到这个关键的这个地方上来的，一切法建立在什么地方啊？都建筑在无住，无住，无住这两个字在我们这个大乘经典中呢非常重要啊。一部《金刚经》说来说去就是这个无住啊。禅宗的用心法门也是根据这一句话来建立的。你看我参念佛是谁，参念佛是谁，你这个不明白处住在什么地方啊，住在什么地方，无住。金刚经中所说的云何迎住，云何相夫起心，菩萨问的，舍利弗问的，但是我说应如是住，应如是相合，应如是怎么住呢？从无住本立一切法，一切法都无住从事相上讲，你看哪有，你看看十法界哪一法是有住的我们首先我们这个今天出太阳的，你看太阳有住没得住要是老住的话是中上，那不会到晚上，我早上就不会到中上，他不住吗？我们这个人也无住如果住的话，我今天是今年84岁就不死了，他不会到89岁，也不会到85岁，对不对一切都无住的佛也无住佛一下出生了八相成道了，一下入涅槃了，他也无住 那说是我成了佛了，进入法常寂光了，可以稳坐泰山的，不住就不住了，不行，还要道家慈航，都是无助的啊。这个是个，这是在我们佛教来讲啊，这放置任何处处于一切法都皆准的，而不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啊。无助，无助是本，从无助本离切法皆以无助而住的，皆以无助而生的。无助之理既是本师的实相，真的，而这个无助不就是本师的实相？那个本师的实相跟我们现在的师的实相还是一个是两个呢？是一个啊，虽然是一个啊，就我们这众生的妄想分别来讲，那个本师有实相，现在也有实相，比如虚空啊，我们现在我们处的就是这个妄空，这个虚空，现在说看到虚空，他说我今天有虚空，我昨天有啊，我这辈子有虚空，我前世也有啊，啊，那说我这，我说无量劫以前也有虚空啊，这个虚空，他这个讲这个理呢，从本，从最初最初本有的，本是实相，啊，为无住本。那个从最初最初的最初的什么时候没这头啊，啊，这就个本，一切法都从这儿生的，一切法从这儿，这个就是什么地方呢？如果是有个地方，那你就有可思可议的啦，这不可思议啊。说一切法即本是身罗素体也，所以说我们现在你跟佛讲，诸为父与父乃能究竟是诸法实相，如实相，如实体，如实力，如实作，如实因，如实缘，如实果，如实报，如实本末究竟等，那本事也有啊，啊，从这个实如是，那就代表身罗万象，十方法界一正庄严，这素体有实相真本，垂于素寂，寻你与素寂，寂现真本。所以说一切法都是佛法啊，一切法都是佛法啊，都是佛法就是本啊，一切法就是寂啊，这所以寻于一切法是处于素寂啊，都是佛法是真谛啊，这个寻于素寂，寂现真本，本寂虽殊，不思议也。故文曰：观一切法空如实相，但以因缘有，从颠倒生。第二，理教名本寂，即是本是所照二谛，俱不可说，故皆名为本。细复方便说之，就是过去啊，从本以来是得起行，由行会教而得贤理，本机虽殊，不思议矣。文曰：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佛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第四，要体用明本寂者，由系最初修行气理，正与法身为本，初得法身本故，即体起应身之用，由于应身得显法身，本寂虽殊，不思议矣。你看看这个法身跟这应化身是一个是两个啊？是一个，好吧。文曰：吾从称佛以来甚大久远，但以方便教化众生，作如此说。第五，要全实明本寂者，实最初久远实得法应二身，皆名为本。中间数数畅生畅灭，种种 全是法应二身，皆名为寂。非初得法应之本，则无中间法应之寂。由寂显本，本寂随殊，不思议矣。文远是我方便，诸佛亦然。所以这个通本垂寂，不但是我释迦牟尼佛这样，佛佛道同都一样子。既然成佛这个垂寂，垂寂做什么事情呢？不是说我进入了常寂光了，我就与众生无缘了。所以说这种话的人呢，才对这个教理就不懂啊。啊，诸佛亦然。第六，要今以论本寂的今，就是现在；以呢，就是过去。论本寂者，前来主教是一说是理，乃至全师者皆是寂也。今经所说久远是理，乃至全师者皆名为本。啊，非今说明久远之本，无以吹于一说之寂。非一说寂，其显今本，本寂虽殊，不思议矣。文曰：诸佛法久后，要当说真实。若要己，这个不念己呀、啊。若要以今论本寂的，就是以就是以的，就是已经是过去了，已经了。问你这个知己知以为寂，设得释迦寂常以来是处实妙，系命为寂。知今为本，总远摄取最初本是诸粗诸妙，皆名为本。若要全是名本寂者，知全为寂，便摄得中间种种一名佛，实粗实妙，皆名为全。知实为本，摄得最初实粗实妙，系名为实。若要体用名本寂者，只用为寂，摄得最初感应神通说法眷属利益等五妙。只体为本，摄得最初三法妙也。若要教行为本寂者，只行为寂，摄得最初行妙位。行妙未妙，指教为本，设得最初本是至妙。若理教为本寂者，指理为本，设得本初之静妙。指教为寂，设得本是之施教妙。设得本是实妙，若理事为本寂者，只是为寂，设得本是诸粗净；只理为本，设得本是诸妙净。最初之本，但本而非寂；最后已说，但寂而非本；中间亦寂亦本。若无本师之本，不能垂得中间最后之际；若无已说之际，不能显得今说之本。本际虽殊，不思议矣。上来呢，就是把这个本际的作为六义啊，什么叫个本，什么叫个际啊，要理要事要教要行啊，都有本有际。下边呢是正式解释本寂实妙，啊，我这个今天呢还有点事儿，我今天就可对不起，今天是我就今天讲啊。